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 第十七名蔡健雅 Beautiful Love。第十六名黄英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上周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位，来自 Porter 的这首 Shelter。 美国新生代的电子音乐人 Porter 在 DJ 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十位，这次联手法国制作人 Madeline 带来这首电音神曲 Shelter， 上周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二十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大眼睛Mumbo， 大眼睛 Mumbo。 对了，就是哈林声庆的这首大眼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

海流浪，从前我才是因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是 32位，本周上升了15位，谭雅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17名。感觉蔡健雅唱歌很随意，歌声冷静而又内敛，她的音乐呢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听她的歌能感受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黄英快乐的猫，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

口吻，读我的人生，爱情回来了，要更加诚恳。当感情美满丰盛，请再多一点认真，你愿去放下自尊，要给爱一份完整。 来自曹轩宾的爱情回来了，曹轩宾在音乐品质上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哦，但是并不刻板和教条，他擅长以特有的轻松方式来表达。刚刚这首歌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爱情回来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飞少年去游荡，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13位次。这张专辑呢是许飞跑步的这两年，在日本、柏林、成都等等无数个场景下完成的音乐创作，一共呢有2张专辑，其中一张就是《少年去游荡》。好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的那样动情，你听得如此动容。来自小美江美琪的那年情书，它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小美江美琪有着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上周第21名，本周上升9位，第12位，江美琪《那年情书》。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从孤单且骄傲的过往当中走出来的金海心，保留了他特有的慵懒和感性，同时更有女人味了，更是人间烟火了。这首歌上周第16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11位次。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欢迎你带回随同听，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时。 我是屋顶上的鸽子，要飞翔，我要穿过河流，落在你肩上。如果你有伤，请听我歌唱，向我敞开心房。我要展开翅膀，献你的思念，把它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你再也不要背着人偷偷哭泣，抹去眼里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会吻你的脸，向你靠近。如果你留心看满山的野花，它微笑着用心眼看你。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你就快乐的把鞋子甩掉。我要和你大声忘情的笑，让山谷回声在我们的身旁环绕。我要张开翅膀，献你的思念，把它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你再也不要背着人偷偷哭泣，眼里泪光，像孩子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会吻你的脸，向你靠近。如果你留心看满山的野花，它微笑着扬起脸看你。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今年6月，薛之谦发表单曲《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这首歌由薛之谦作词，新锐作曲人方毅作曲，两个人首次合作，来为我们唱尽关于北京的相聚离别。歌曲当中折射出事业与情感的矛盾，决绝与坚守的矛盾，是对爱情的感性剖析，刻画了每个人心中属于他们那一份的北京情结。跟随歌曲怀念过往，不免又想到未来，也许是经历过离别才懂得如何拥有，发生过故事才能体会这座城市的温暖。我们要珍惜在北京每一天的努力，才会在未来迎接全新的自己。 试着流转弹，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我

这首歌来自刘力扬的 Runaway， 经过他率性自信而又纯粹的唱腔，赋予这首歌曲不一样的感受。没有放不下的过去，也没有到不了的未来，这样歌曲的歌词很能打动人心，用简单易懂的爱情故事暗喻过去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美丽却带着伤。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一个自驾的京郊小镇——鹤颈古镇。鹤颈古镇呢，最著名的便是只有80平方米的阁楼，建成400多年之后，仍然多次防御外敌，堪称是古镇当中的长城了。同时呢，还有一条鹤颈南街，400多年历史的商业老街，游走其间，恍惚之间，仿佛穿越回到了古代。这里还有美食啊，比如武安拉面呐、二毛烧鸡，还有码头天福酥鱼、驴灌肠、老槐树烧饼、锅巴火烧，还有菊花包等等。就在河北省的邯郸武安市，去找寻一下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来自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了。在那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了，于是林俊杰连夜感知出了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接下来继续来分享 DM Boys 的《少年说》。 若隐若现的微光，伸出手嘴就上扬，我就能触及心中的希望。午后跑道旁弥漫成早香，眼神像因为未来的方向，放学后篮球场上，我心跳疯狂在血液中流淌。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不如即刻站桩，勇敢出向梦想的彼方。我微笑歌唱，心里的愿望很简单，只要你坚强。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让世界都放光，射出光芒。我微笑歌唱，是你的梦想，等待那华丽的绽放，后继在远方，不朽的荡漾，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看楼外那蒲公英在生长，跟微风轻轻在空中飘荡，即使不能够远航，但也要飞往最憧憬的地方。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不如即刻振作，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我微笑歌唱，心底的愿望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梨园艺韵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在中华世纪坛亮相，雕漆、精绣、脸谱、皮影、风筝、面塑、泥彩塑、剪纸等40多个民间艺术门类的240多件展品，展现出民间工艺美术和梨园艺术并蒂情深的缘分。展览将免费持续到9月15号。近日，首届北京当代艺术展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组成活动之一，北京当代联手一批颇具专业影响力的画廊，旨在打造一个与当下艺术生态与社会各层级密切相关的艺术交易展示交流平台。这次北京当代2018分为艺术、价值、未来、活力和众望五个单元，其中艺术是北京当代的策展单元，通过委任策展人的方式，在艺术价值梳理的框架下，邀请艺术家及他们的重要作品参加，为当代艺术鉴赏和收藏提供一个具有价值叙述路径的认知地图。第七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据了解呢，今年的老博会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展会面积预计为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00多家。展会现场将设立老年宜居、康复医疗和福祉产品、适老化产品、智慧养老、未老服务、国际精品展区六大主题板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吵醒，梦才刚有初心，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想我学会如何不放弃。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不会后悔， 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 刚刚这首歌来自魏晨的《白日梦想家》。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蔡幸娟的《问情》。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 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 潮微博。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到10点，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斯蒂拉。他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斯蒂拉 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 Cinderella，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好了，又该跟你说再见了。不过最后没有忘记提醒你哦，明早9点，欢迎继续来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也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和你说好了，明天见。 虽然说好。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有不少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想了解一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这款车。这款车呢，在今年1月上市以来啊，销售就非常的火爆，相信肯定有它的魅力所在。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广汽丰田大昌联丰经销店的市场经理，让他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谈谈这款车。王经理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王经理。 王经理好。时下呢，人们比较关心的一方面就是车的性价比，大家都想花较少的钱买到性能相对不错的一款车。那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 那性价比方面呢，主要从配置、价格以及油耗动力三方面来体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各种科技舒适配置向豪华品牌看齐，比如 HUD 抬头显示屏、 Toyota Safety Sense 智能安全、纳米负离子发生器等，这些配置呀都大大提升了用车的便利性。另外呢，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价格具有强劲的竞争力，核心车型商品价值全面提升，看得见的产品装配价值相比第七代产品提升超过了3.5万元。依托 TNGA 架构，它的核心部件全部采用最新的技术，使用新发动机、新变速箱、新悬挂、新底盘，加上向豪华品牌看齐的科技安全配置，使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性价比大幅度领先于同级的竞争产品。 好的，说了配置和价格，接下来呢说一下发动机和油耗，相信这点呢也是消费者很关心的。 第八代凯美瑞呢采用的是2.5升高效发动机，也是咱们 TNGA 的重要成果之一，实现了更高的输出功率和更高的燃油效率，发动机热效率提升至41%，达到了高性能、高燃油经济性和低排放的高度融合。那么油耗方面呢，汽油版的是每百公里6.0升，双擎版的是每百公里4.1升，可以使用92号或者以上标号的汽油，那适应性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强了。另外呢，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首次搭载的丰田全新 Direct Shift 8AT 变速箱，它采用的是直排式换挡杆，具有几乎全域锁止等优势，换挡时间仅为0.22秒，起步响应更快，反应呢更敏捷，同时提升静谧性和降低燃油消耗。总的来说，我认为性价比这方面呢，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是啊，现在很多人觉得有的车刚买回来的时候体验感挺好的，但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便大不如从前了。那么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耐用性到底怎么样呢？ 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广汽丰田为凯美瑞双擎推出了电池无忧计划。至2018年12月31日，广汽丰田在镍氢蓄电池组享8年或20万公里免费维护政策之外，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购买电池无忧保险，镍氢蓄电池组可享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的无忧保障。 确实，这个官方认证的质保政策的确不错，从侧面呢也佐证了丰田对20年混动技术的自信，更可以呢提升车辆的保值率。 是的，根据2017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的数据，凯美瑞在3到5年之后的保值率啊一直位居于前三甲，二手市场上的凯美瑞的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高品质、高耐用性、高可靠性，这是丰田一贯秉承的造车理念，所以相信这款车在耐用性方面是不会让消费者失望的。 好的，谢谢王经理。说了这么多呢，相信大家对这款车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今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与惊喜。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水晶皮五粮液啊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了。那么今年呢是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啊，我们下一步呢也花重金呢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的52度水晶皮的一级佳酿酒。那么它同样呢是出自五粮液的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啊，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的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啊，共用基酒，而且呢也是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也是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啊，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了。那么全球限量发行是只有2万瓶，无论是饮用啊还是